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好啦，在直播室里面已经有显空法师在这里，他就是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的总监，就是显空法师。法师你好。 你好啊，刘远芬。 咁啊，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走的时候，我就跟法师讲，我话法师，法师，我一定要做石山。咁法师就话啦，如果你做石山的话得啊，不过呢你要做多啲嘢，要精进啊，咁样系咪？ 靠你自己。 系靠我自己。跟住我就跟法师讲，我不过法师啊，通常呢一刻我讲话我想做石山，但听日我就会谂住所有嘢都唔记得，唔系谂住，系自己会自然就唔记得，跟住你都系普通人嚟嘅啫。咁但系所以普通人应该去做多啲练习。 但系仲有一样嘢啊，好寄语啊，但我哋觉得系普通人可以唔普通， 系 普通人可以变为一个唔普通嘅人。 嗯， 唔普通嘅人冚唪唥由普通人变嘅。 系， 所以佛陀系一个觉者，觉者嘅佛陀系由一个沉迷嘅众生而变成，沉迷嘅众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嘅觉者，例如佛陀。 嗯，明白。嗯，知道。咁啊，当然啦，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其实好几个礼拜前开始就讲另一部经啦，就是、叫《法句经》吓，系一个真理，系咪啊？系一个真理嘅一个 真理嘅句子。 句子，咁所以叫《法句经》。咁而且仲系商品嘅，通常咧商品嘅意思咧，唔系话一个商品卖嘢俾你，嗰商品系两个话题，应该系两句嘅， 一对对嘅 。通常佢讲完上面之后咧，有好多 negative 啊负面嘅嘢，跟住佢会有解药俾你嘅，类似系咁样啦。咁啊，我哋。一路讲一路讲啦，已经系讲到第九句嘅法句经。咁法句经咧有几百句噶，其实 四百几句 吓。咁啊，哇！我谂我哋应该做一个长寿嘅节目，应该可以讲几年起码呢法句经。好啦，咁啊，去到第九句嘅时间啊，法师。 好啊，呢句咧就系讲到出家人啦。个若人穿袈裟，即系出家人啲衫啦，不离诸垢秽，即系唔离贪嗔痴咧，无诚实克己。你自己唔去克服自己嘅贪嗔痴咧，不应着袈裟，你就唔好孭起件袈裟啦。咁即系意思就系，如果你着咗你件有个外样，有个表象啊，你要出家，或者你唔好讲出家人啦，譬如话你做起一个警察咁，但你做警察，你又冇咗呢个正义，又冇咗呢个，咁你就即系意思你就唔应该着。做警察啦，咁即系呢度佛陀讲就系、是，你最紧要唔系睇你个外表，你做人咧就系好睇你真系你个内涵啊。 系， 咁所以佢话你着起件袈裟，你个心唔离开贪嗔痴，好似上个礼拜讲你又要即系住正乐啊，又贪玩啊，又 俾名表啊， 名表啊， 食好嘢啊， 咁咧你就冇又要冇诚实克己，系自己。誠實地對自己，我喺你劉遠芬前面我就話，哎呀，空姿好淡薄嘅，我真係啊，我真係清茶淡飯嘅啫。 一做完節目十點鐘就即刻去 望我哋。半島仔飲半茶咁慘茶， 冇下午茶噶啦，半島而家夜晚十點鐘，飲宵夜 啊，飲宵夜啊，咁食甜品buffet啊，咁就即係。唔係自己黑即係唔係自己壓自己即係自己壓自己啦，係咪咁要無誠實黑己，即係你要誠實，唔好做俾人睇，係要自己誠實對自己去克服自己啲貪嗔痴嘅，咁咧你就唔好著件袈裟去呃神騙鬼啦。 係，咁但係其實喺坊間都有好多人著住件袈裟呃神騙鬼嘅法師。 有，係啊，即係唔止出家嚟都有，有時喺街邊見到嗰啲，即係有啲人著件袈裟啊，揾住個興邦即係嗰啲，咁嗰啲其實即係好多都係呃神騙鬼啦。咁其實當然即係。出家人都有啲呃神騙鬼嘅，咁但唔止出家人啦，富大即係樹大有夫之，有好多人都呃神騙鬼㗎嘛。不過就每一即係總唔知呢個意思呢，我就係佛陀嘅意思，就係、是、你唔好虛有其表，你要即係你擺得個樣出嚟，你就要做得始終先係貫徹始終，你先至係值得人哋去尊敬你，同埋你先至尊重返你自己嗰邊嗰件制服 ， 雖然制服，你穿翻起嗰件制服，你代表緊啲嘢嘅。咁所以你就要唔好呃人。咁所以呢個就係佛陀講嘅意思啦。佢下面一個若人離諸垢，你離開咗貪嗔痴，即係你內心嘅世界，能善持戒律，佛出家人有個戒律啦，譬如在家人有殺盜淫妄酒啊，出家人有啲比丘嚟戒啊，呢啲咁樣嘢。咁啊，克己與誠實，你能夠克。自己即係你令到即係去唔好俾 黑 制自己，唔好俾自己啲貪欲去泛濫、要誠實對自己，誠實對他人，唔好喺度呃人哋，就自己喺度扮曬好高檔咁，但係又即係好 即係好修行、嗯、但係其實你知道你自己嘅內心世界根本上就充滿貪嗔痴。咁、 嗯、 你就唔應咁你如果能夠克己誠實呢你就可以著嗰件袈裟你就著嗰件制服。咁、 嗯、 你就表裏一如。咁、 嗯、 你先至能夠即係行出嚟堂堂正正。 嗯、 即係你先至會舒服。咁、啊、所以呢個就係佛陀同啲嗰啲著袈裟就係佛陀啲弟子啦，咁呢個就佛陀同啲弟子講，即係我哋呢啲，喂你唔好喺度扮嘢啊，你真係做得好好睇睇，你著起呢件袈裟，你代表得我個佛教，你就要真係似模似樣，咁先至可以配著呢件袈裟。 不過我覺得頭先你一度講嘅時候，我就會諗我哋喺現實生活嘅裏面咧，當然唔係話好多嘅出家人啦、 嗯， 反而我覺得我哋現實生活裏面咧各有自己工作嘅崗位 係啊， 例如我記得即係好幾年前我哋講開。有关呢个金融风暴啦，甚至乎有好多即系买咗一啲嘅即系所谓嘅金融嘅衍生产品嘅人，咁嗰啲人就话我买错咗，因为喺银行嘅里边或者系嗰啲人咧呃我话一定赚嘅咁，咁跟住我哋就会讲啦，原来其实佢哋都孭紧数嘅。其实我好想问下法师，我哋都好矛盾嘅，唔单止净系讲紧话做金融服务业嘅人，佢哋孭数啦，佢哋要搵钱啦，然后跟住佢哋一样佢哋搵得多嘅时候，佢哋咪 commission 会高咯，亦都可以讲话其他例如好似做议员咁样，理论上佢系代表紧市民嘅心声， 系 更加多人。其实佢哋做嘅时候都系为咗自己个人嘅利益。 系啊， 再谂有啲行业就系话，可能做新闻媒体嘅，可能我哋会谂佢哋系我哋所谓嘅社会嘅最前线，但系佢哋可能系因为某啲嘅政治目的，佢哋会做好多嘅动作， 或者销量 系。呢一切， 報紙 我就话咯，呢一切，呢一切，呢一切，都唔系佢哋真正嘅应该要做嗰、那个佢个孭住嗰样嘢，嗰、那个身份应该要做嘅嘢，但系所有样嘢佢都做齐 啦。系啊，即系呢啲咪变咗好似成日喺度欺骗人咯。咁、所以其实个社会系如果成日系咁嘅，就真系即系好难去大家有互相嘅互信。 嗯， 咁所以就你而家睇報紙都唔知邊張真邊張假嘅，即係你呢張又咁講，嗰張又咁講，兩張都唔同嘅，但係就講翻同一個新聞嘅喎。 嗯， 咁所以即係虛有其表呢樣嘢，其實喺個社會嚟講係好弊嘅。 所以我就話好想問翻法師，因為我哋要生活嘅嘛，即係當我哋講法句經話啊，其實佛陀有好多嘅嘢，其實佢都喺幾千年前嘅時候，佢講咗好多嘢，原來而家都係應驗得到，或者而家咧我哋喺生活上係用得到 的真理嘅句子嘛，真理係邊？都 但我就头先想讲咯，但我哋嘅生活系要生活嘅，楼我要供啦，阿仔女其实佢哋要加好多嘅补习费，我要俾佢哋上啦。如果你话帮我听，其实我明知呢个产品其实对嗰啲人嚟讲啦，一般人都 OK， 但系对于比较年纪大嘅人嚟讲，真系风险高，佢呢笔系老本嚟嘅，佢有啲咩风吹草动咧，其实真系危险嘅。不过佢应该冇事嘅，我要同自己讲噶嘛，我同自己安慰自己，阿婆买咗呢个嘅单之后咧都 OK 嘅，应该冇咩金融风暴会发生，冇咩事风风草草嘅话，佢就 OK 安然度过。 我问翻你一句嘢啊，刘彦芬，即系做 sales 或者做人唔可以老老实实嘅咩？老老实实做唔到噶。 咁、我想问一下你啦，咁其实好多人都话奸商奸商，咁做商嘅啲人都觉得系奸噶啦。 系咪一定咧？ 我唔知道，即系我觉得我心里边有时都好浮噶，即系我觉得我唔够坚定啊。但系一间我想同你倾下。其实我好明白，好多人都讲人在江湖啊嘛，喺呢个社会里边，喂，我唔做，边个都做啦。同埋成个其实好简单咁讲，个个人都会话成个行头都系咁噶。如果我唔做嘅话，我连我拨呢个月啦，个粮啊都同上个月唔同，仲少过上个月啦。咁所以可唔可以生活化啲，俾我知道我系咪真系可以跟住法句经里边所讲嘅所谓真理去做嗰啲我哋认为啱嘅事咧？ 嗯，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健康法师， 其实法师我真的很现实的，所以你刚才一路讲一路讲，我都会想我都在这个地方生活，有时我都会遇到这些压力的、你问我有没有挣扎，有时会有挣扎的。 咁其實嗰個答案其實都好簡單嘅啫，你即係我哋而家嗰個高官嗰個 case 咧，係嘛？你記得啦， 前高官嘅 case， 前高官嘅 case， 咁佢都係佢都話大家都咁做啦，上面又咁做，我雖然高啲啫，我租啲咁做啫，下面嗰啲大家都咁做噶啦，咁即係整個社會， 淨係開啲，淨係低啲咁樣， 咁咪算數咯。咁佢係可以咁樣噶，即係喺嗰陣時候，即係佢在位嗰陣時候，可能喺嗰、那個。嗰朝嘅政府裏面好多都係咁樣，咁你係咪就追隨住佢呢？佢真係使大咗，佢真係冇錢 供返嗰啲债喎，咁佢梗係要去咁做啊。咁但係问题就係好似你能唔能够愿求飞落住收摄少少食淡薄少少而得到个长远嘅安乐同埋幸福呢？咁当然你话要高风险你真係要去搏嘅。咁你真係搏输㗎嘛。咁但你话我真係係啦，我都可以食即係淡薄少少嘅，我真係可能唔使咁豪嘅。咁我见过好多，其实你即係喺香港嚟讲，你话我老实啲，咁我玩啲嘢，呢个老实唔代表钝㗎嘛。人係可以醒，可以聪明，可以做嘢老实㗎嘛。即係你就可以係即係老老实实去做人，係可以搵到食㗎喎。 但係咪淨係搵到食囉。所以我中国有句说话叫中中直直就终须乞食囉。 我唔觉得。因为我觉得人在现在的社会或者以前的社会要成功呢，一定是要有人际关系，一定要人家信你和肯和你合作。你说我和哪个人合作，我当然是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一个人我他觉得他不会令到我蚀底的人，我才可以长远和他合作的嘛。那你我们几个人一起大家有互信去合作的时候，那件事就会成。我想跟哪个做生意呢，那梗是找一个他不会呃我啦。那所以其实真正的成功的人是一定有道德的。即是你说成日去呃呃骗骗那些人呢，多数都不长远的。你说呃呃骗骗，喂嗰陣時睇風水嗰個咁啱啱片片啦，佢好點後嚟點呢，係咪咁你話真真正正係有道德去有品德去做嘢，佢哋可能冇咁發達發得咁快，但佢係穩陣同埋長遠嘅。雖然我唔係好覺得即係你養得搶得盡，養得走精扁咁。咁當然唔係人要蠢，但係人係要醒目，但係我覺得要有道德囉。即係我覺得 有個道德條線呢點畫啊，即係點解我咁樣講呢，我明啊，其實我都係明，我已經係喺呢一個行頭裏面最醒嗰、那個同埋呢最有道德嗰、那個，但我都冇辦法唔呃阿婆㗎喎。因為點解我唔係呃佢，我唔係呃阿婆，我係講緊阿婆啊，其實呢你度冇乜風險嘅、啊、即係你呢一張嘅保單又好，你呢一張衍生產品都冇乜風險㗎，咁啊理論上呢你買咗都係好安樂㗎啦。咁我點知有金融風暴啫，我唔知㗎喎、啊。咁但原來金融風暴一嚟咧，其实佢转得唔够快，佢就会瓜老陈咯。嗰张嗰个衍生工具， 咁你系咪真系一定要买埋嗰张咧？ 但系嗰个 commission 高喎，呢一张我卖咗嘅时候，同埋阿婆都冇乜所谓，阿婆都话佢都愿意冒啲风险噶。 你搞清楚啲手续，程序上冇错。你当然你自己道德上面你自己要过得自己啦，系咪？你话唉，我都系唔好呢单嘢，我自己知佢有几高风险嘅。如果真有风险高嘅，你就即系大陆嗰啲黑心食物啫嘛，系咪？咁你得唔得？你过唔过得？我哋而家成日闹大陆人，咁我哋自己做唔做到咧？系咪？咁呢啲你可能你话喺大陆个个都系咁噶啦，咁你我翻大陆我都系咁啦。 所以我咪唔食咯喺大陆我自己。 咁、所以你呢个问题你自己有冇呢个道德标准咯？咁所以你系咪真系要？即都是求返上面嗰句愿求飞落住，你可唔可以真係可以淡薄少少呢？即你话我真係淡薄唔到㗎啦，我一定係要咁豪㗎啦，隔篱嗰个係要沽持，我又沽持嘅，咁你一定要咁样嗰个时候，你摆咗自己入去嗰个死胡同里面，即係冇人帮到你。 咁我想问下你，而家好多喺立法会里面好多议员啦，係咪佢哋喺未向公众讲嘅时候，佢哋嘅态度同佢喺同啲官讲，然后即係有一套，然后跟住出嚟嘅时候，我都要话俾我选民听，其实我企硬，但喺里面其实我冇企硬到㗎喎，可以系即係嗰个嘅状态可以同出面见住媒体嘅状态可以好唔同都得㗎喎。咁呢个算唔算叫奸呢？做议员系咪一定要老老实实呢？ 做议员点做我就唔识，不过我就话俾你听，我作为一个选民呢，我就会尊重一个讲得出做得到嘅人。咁你系咪一个欺呃神骗鬼嘅人，或者自欺欺人嘅人呢？咁你可以呃到我，不过长远嚟讲你呃我唔到囉。亦都系你呃到我，你呃唔到你自己。 但个政治其实就系咁㗎啦，个现实系咁㗎。好多时候我哋都唔好期望一个政治人呢会系一个老老实实嘅，系就大件事囉。咁 唔系啦，你头先讲嗰啲嘢讲嚟讲去呢都系话我系一定要快乐，我一定要去高官，我一定要去咁多。冇你办法㗎喎，刘远芬你唔系咁样做囉，你就如风吹若雪。 你话你要 你又攞呢一个嚟打我， 你话用你要用呢个如风吹石山，咁你自己决定啦，系咪？即系你话你要如风吹石山，你就要嗰啲诱惑啊，嗰啲道德标准，你自己要去坚持咯。系、真系喺一般你话我要去扯到尽，我要冒风险系咁高嘅咁。你就是真的被贪嗔痴所操控的啦。 有时我们会自己跟自己自圆其说的，法师。我们 又解释得到的，其实可以。 是啊，你自己自己好厉害的。所以就问题你看回你自己的核心价值。不如以前我们古人说即是唯有读书高啊，君子之道啊。君子之道你就很多事你不会做的了嘛。即是你我就唯一个君子，我不会那么衰，我不会呃人的。这些人的品格即、即是淡淡薄薄两袖清风都好爽嘅。咁你就会享受你自己嗰份嘅安闲自在，唔係享受点样去威呀，点样去沉醉呀、啊。咁所以即係每个人嘅价值观同埋自然嘅幸福所在。如果你话我享受呢份淡薄啲，或者两袖清风，有一份自如或者自满，或者一份道德嘅感觉，我都是享受，而我不会被这些咁嘅贪欲啊，呢啲咁嘅嘢去冲昏咗我嘅。咁呢啲其实真係你自己坚持㗎咋，即係讲返你话即係求咗样，我唔俾我要做石山，我唔俾啲贪嗔痴八风吹我嘅。我係要坚坚定定咁，你咪自己唔好俾咁多呢咁嘅贪欲嘅嘢捉咗你。 所以头先你讲今日我哋讲呢一个嘅第九第十嘅、其实到最后都係讲緊就係话，其实我哋都嗰个身份啦。每个人都有个身份，法师你有做着袈裟的身份、我们做电台的，做一个广播人，做媒体的身份，可能卖紧保险单给人的，或者做紧金融衍生产品的，卖紧单给人的。 议员啊，什么的。 是啦，啲立法会的议员、行政会的议员，其实他都有个身份，他有没有恰如其分地做紧他真正身份里面要他做的事呢？ 是啦、所以佛陀就说，你哋着得嗰件袈裟，做得嗰个位，你就要好好做好佢咯。 但亦都喺背后，其实原来一脉相承嘅。你上个礼拜讲，其实我哋好多时候都会俾我哋好想能够得到嗰个乐啊，嗰、个享乐，嗰种贪念咧、可能我贪我下次嘅选民多啲、可能我贪啲人话俾个掌声我多啲、其实呢切一切都系贪， 一切都系贪。你咁就唔好失咗你自己内心嗰个更高情操嗰、那个。自愿志向，你有个自愿有个志向，你嗰个自愿志向系应该影响翻你自己嘅道德操守。 因为细个时候我记得噶，好多人都 细个嘅时候 系唔得啦，细个时候容易啲做到咯，做好人唔讲大话，容易啲冇咁多复杂嘅嘢，冇咁多诱惑。 而家多咗就多咗咩咧？当然多咗你自己嗰啲中意嘅嘢啦，即系咩好玩嘅嘢啊，同埋多咗好多人际关系嘅责任啊，好多即系纠缠不清嘅关系啊，呢啲嘢都会成为好多好多嘅累赘嘅。 成为咗障碍，有时都系。但我好同意法师讲，其实当你睇法佢经里边嘅头一句，其实都系讲紧你自己嘅心念。 你想唔想？ 系 你有冇咁嘅意愿啊？ 当然啦，其实几时周边都有好多嘅引诱嘅。我好明白，真系多到不得了吓、啊。但如果你话你容许你嘅心念放松去嗰啲引诱，咁你就能够去得好远噶啦。 系啊，但你话我唔系，我要坚持。我有自己我自己嘅品，等等，或者有我自己好啲嘅价值观，或者个人我自己嘅人格、我哋而家讲人格，我其实觉得人格呢样嘢好重要。社会啲人就而家冇乜人格，即系有钱有钱就得啦，唔需要人格。我觉得一个人有人格系好令人尊敬。即系我会尊敬一个有人格嘅人，佢有自己嘅理想。咁即系我觉得。睇你自己想点啦，你话我想做一个有人格有品格嘅人，咁你就有啲嘢要坚持，你唔可以随风摆柳，好似上面咧如风吹弱树咁噶啦。 即系好似上一个礼拜你讲嗬、即系究竟我哋想做弱树啊，抑或想做石山啊嘛？我都话想做石山，今个礼拜我再讲多次，我想做石山。 好，恭喜你。 咁啊，下个礼拜再同个法师，我哋再喺呢、這个健康地球里边啦，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唔知道咧，每个礼拜进入半小时，会唔会令你嘅心灵或者你嗰、那个？够唔够一个礼拜用呢？不过呢个唔系在于我哋能够帮得到，因为如果你话每个礼拜净系听半小时，听多啲又够用多啲，咁唔得啊，唔够石散，唔可以一世俾人照顾住，自己要学习照顾自己。 系啊， OK， 走啦，拜拜，法师，拜拜。